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我们要介绍韩国诗人。 是啊，韩国最有名亦都是世界知名诗人高银。其实高银呢，去年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都想介绍他，想想着压下宝会不会中。 呼声好高啊。 是啊，他其实最近几年几乎都是即是博彩公司啦，他入到前十名的。 是。 即是开到是一倍四。 哇， 已經是很高的了，是啊。 個原因呢，除了即係 原因呢，除了詩寫得當然好啦，咁佢嘅一生都好，即係好豐富啦，又做過和尚，做過乞衣，做過政治犯，坐過全斗焕呢個獨裁政權啦，當時南韓獨裁者全斗焕嘅監獄，佢入過四次。咁其實佢有曬資格㗎啦，即係如果攞諾貝爾獎。咁呢，但係呢，佢有一個問題就係佢詩寫得太多。 多成點咧？ 多成咧，聽講係超過200本詩集出咗。 唔係200首詩，係200本詩集。但係多會有啲咩問題？ 多嘅問題就係咧，啲人唔知讀邊本好，同埋咧翻譯家根本跟唔上佢嘅速度。 係。 咁咧，比如我手頭呢本咧，佢嘅第一本中譯本咧，叫做《唯有悲傷不殺方》啦，即係就得悲傷係唔講大話嘅。咁咧入邊咧就係要揾一個即係著名嘅韓國嘅一個學者叫金景珠咧。整理啊，點樣整理呢？佢話佢睇曬，差唔多睇曬，佢話佢都睇唔曬。嗰200本詩集咧，就揀咗呢幾十首詩精選中嘅精選出嚟。 哇！ 咁啊，金景尊咧喺個前言度啊，都忍唔住抱怨啦。佢話我哋韓國人咧，即係佢哋統計報紙統計嘅閱讀量咧，係平均一年睇一本書嘅啫。咁佢話如果係要一個韓國人睇曬高銀寫嘅書咧，咁佢可能要輪迴轉世好多好多世先跟得上咁樣，即係少少開咗個小玩笑咁樣啦。咁不過咧，我都覺得係有呢個問題嘅，即係高銀嘅詩咧，好明顯早期嘅詩更加濃縮。精炼啊，后期佢写得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其实有啲诗系比较随感嘅，就反而冇咁好。所以我以前我对高银都有啲点咧误判啦，因为我之前睇到佢一啲当代写嘅诗咧，我就觉得写得都比较水咁样。 但一定系同政治有关啦，如果唔系都唔使成为呢个政治犯啦。 咁系啊，咁其实佢后嚟对政治嘅关怀咧都好特别嘅。不过我哋今次咧会分两集介绍高银啦。咁第一集咧会介绍一啲佢早期嘅诗，佢早期嘅诗真系好强烈咁样击中咧所谓一个系韩国嘅民族性啦，另外一个其实如果摆喺成个后冷战时代嚟睇都好有意义嘅。 去民义村。 去民义村。高银，冬天去民义村，我看见抵达那里的路，终于和几条岔路汇合。死亡，希望这世上的路也如死亡般渺茫。干涸的声音一次次追赶耳朵，每条路都伸向寒冷的小白山脉，生命蜿蜒，绕路而回，朝着熟睡的村庄抛洒尘埃。如果突然就手而立，忍耐，遥远的山竟是如此切近。雪啊，你掩埋了死亡，又要掩埋什么？冬天去民义村，我看见死亡紧紧拥抱着生命，并以坟墓接纳死亡，忍耐到最后，死亡听着世间的人迹，远远走开，又回头张望。像今年夏天的芙蓉花，也像最谦逊的正义，一切都很低，雪在世间飘落，我反复迎出的石头，怎么也打不中死亡。冬天的文义村，掩埋死亡的雪，还能将我们都掩埋？ 去文义村就是韩国诗人高银的作品。 是啊，去文义村其实是他的成名作之一来的。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呢其实我们在里面呢看不到真是一个时代啦，其实他没有很明确讲，但是呢里面那种死亡的隐喻啦，还有呢去没有一个目的地，但是好像永远都去不到那里。那呢最有趣的就是这个文义村呢后来呢是被水淹没了。咁、其实佢写嘅时候呢仲未有嘅，首先好似预言咁样， 即係仲未淹没嘅， 系啦系啦，即 係 呢个文义村其实可能係一个好普通嘅村庄，但係因为高银呢首先呢佢简直係成为咗一个象征，即係好似一个死亡之地、或者係象征住呢传统嘅韩国。其实呢呢首诗写喺韩战刚刚开始嘅时候，咁、其实佢哋嘅祖国面临分裂啦，韩国。咁呢个文义村就好似一个突然间断裂咗嘅一个过去嘅韩国咁样。咁首诗嘅形式都好有趣喎。佢话佢入面有几条分叉路。咁其实佢首诗嘅写法都好似系两条分叉路咁样。第一段同第二段呢好似行去咗两个唔同方向。但呢即使系咁样呢佢最后都反抗唔到死亡。其实嗰时诗人好年轻啊，十几岁嘅啫。咁呢佢话佢反复掟出嚟嘅石头都打唔中死亡。咁死亡呢嘅伟大啊，简直系统领一切嘅。到最后呢连掩埋死亡嘅雪啊，最后连我哋生者可能都会被掩埋。咁其实喺嗰个年代，身为一个韩国人嘅绝望呢其实都好明确嘅，因为你唔知道南北韩会点样。亦都唔知道南韓到底會唔會走向民主啊！其實嗰陣時都係 好呢一首《去文義村》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聽聽《預感》。 預感，高銀。秋天，某國人口在減少。長信寫罷，終結處寫下完。一碟昨天來的60日卷心菜。剩余的倾斜之酒统统喝完，田鼠从终点被赶到终点，今天赚了永远的100元，无数终结堆积在我的脚背，谢谢谢谢。应该用朱黄色的手绢朝着天空不停地挥动。秋天，小学校的操场上，一生的号角骤然止歇，所有的坟墓都在诉说再不能投胎人间了。逗留的亲友啊，未来的路我必须独自去走。 预感，高银的作品。 预感都是那个时期高银一个典型的诗作啦。比如说他不讲是韩国，他说某国。 某国人口在减少。 某国人口在减少，为什么会减少？当然是全部都是指向一个死亡的意象。写完一封信，写个完字。跟住呢佢其实有啲幽默嘅。佢话哇食咗60日嘅卷心菜。终于同埋啲酒呢一起喝晒啦。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这个田鼠其实象征住那段时走投无路的人从终点被赶到终点。即是他根本没有起点可言，一开始已经是终点了、那种绝望感。但是呢他都有一个勇气在里面的，不是高银都不会写了成60年诗。他今年已经80几岁了，他最后说呢虽然周围都是坟墓，甚至呢坟墓呢都不能够再投胎，那呢我都仲要继续独自去行未来的路。那这种意识呢其实在日本都有的，就是二战之后被称为一种孤儿的写作意识、因为万物待复兴的时候呢，那如果个作家都陷入这种颓废入面，难道他真的不写吗？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写咯。 这首就是预感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信。 信，高银。我的哥哥，越战伤残军人哥哥，我醉了，今天不想说谎。死也不想。我没在制果工厂或公司上过班，这些都是谎言。7年前 刚在首尔站下车，我就上路了，走上了跛脚妓女的路。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我瘸腿的哥哥，我醉了，只有喝醉我才有故乡。妓女，妓女也有故乡。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信，韩国诗人高银的作品。 信呢，首先咧，佢早期作品咧比较特别，就是用他人的口吻来讲的，同埋咧系好浅白，因为佢是模仿一个妓女写封信俾佢哥哥的一封信吓。终于咧，佢话佢饮醉咗，佢讲出真相。咁其實呢樣嘢呢，喺嗰個時代嘅韓國日本係好，即係好常見嘅。咁喺後嚟呢，可能喺80年代、90年代嘅中國都好常見嘅。一個農村嘅女仔呢，就去咗城市，咁就呃屋企人話係去做打工啊。咁其實可能係做咗性工作者咁樣嘅。呢封信呢，其實預示咗高銀呢後嚟佢有一本書好出名嘅，叫做《萬人譜》。點解叫《萬人譜》呢？高銀佢喺監獄嘅時候咧，佢發願啊，佢自己發願，佢話我出咗獄咧，我要將我所有認識嘅人都寫成詩。結果佢寫咗4000嘅人，即係嗰本詩集咧分成幾卷出版，有4000首詩。咁咧每一個人咧都為佢寫一首詩，咁咧好多詩都係以嗰個人嘅口吻嚟寫嘅。信呢首詩咧雖然唔係後嚟嘅作品，但係預示咗佢嗰種咧，即係為眾生代言。嗰種願望啦，咁其實喺呢入邊咧都睇到咧，佢後嚟點解一度出家咧？佢心入邊嗰種即係佛教嘅意識其實好強嘅，佢甚至創立咗咧即係韓國最早嘅一份關於佛教報紙係佢創辦嘅。咁呢入邊咧，你睇到佢嗰種悲憫心咧，係去到唔單止係傷殘軍人啦，亦都係去到一個嚇。讲大话，但系其实系为咗屋企而讲大话嘅一个女性身上，最有意义嘅就系最后一句，佢话妓女也有故乡啊，即系尤其喺嗰个时代啦，五六十年代咁嘅东方社会，对妓女系非常之藐视噶嘛，非常之睇唔起嘛。但系故乡呢样嘢系公平啊，对于任何人都有故乡嘅，甚至乎系一个即系想抹杀自己嘅过去。或者欺骗紧自己故乡嘅人嘅妓女嚟讲，咁佢都系有故乡嘅。 系，同埋呢首诗咧，虽然好短啊，但系佢可以讲到一个家庭嘅故事，甚至乎系成个社会嘅故事。 系啊，其实比如佢哥哥点解会伤残咧？系越战伤残。越战韩国人点解会伤残咧？因为韩国人被逼加入咗呢个所谓嘅联合国军，系跟住美国去打越南啊嘛。咁其实呢个成个亚洲嘅一个共鸣嚟嘅。即是大家都陷入呢样嘢，咁日本、台湾啊，都陷入咗呢个越战，都卷入越战呢个深渊入边咁啊。 系呢封信啊，就系呢个诗嘅诗名。 包含好多嘢啊。 信，好，跟住落嚟，我嚟听战。 战，高银，我们都变成战，全力以赴，穿越虚空，全力以赴，一去不返。陷入，伴随陷入之痛腐烂，不再归来。我们都停止呼吸，离然而去。几十年的拥有，几十年的享受，几十年的积累，统统弃之如敝履。我们变成箭，全力以赴。虚空在呼喊，穿越虚空，全力以赴。漆黑的白昼，靶子跑来。当靶子吐血倒地的时候，仅有一次，我们这些箭都在流血，不要回来，不要回来，哦，箭。 箭就是韩国诗人高银的作品，这一支箭又怎样呢？ 哇！呢箭其實就續翻前一首詩《未來的路》，我必須獨自去走嚟講啦。咁其實原嚟佢話獨自去走呢度，佢就變成咗我們。原嚟佢以為係自己一個人拼命向前衝，咁去咗呢度咧，佢變咗係一代人啊。呢代人咧就好似要拋棄曬所有過去嘅嘢，但呢種拋棄咧係好痛嘅嚇。 即係好似一支箭咁樣，佢離開咗發射佢嗰隻手咁樣啫嘛。佢話幾十年嘅擁有，幾十年嘅積累，呢啲全部其實係象徵住咧韓國嘅過去。其實呢幾十年嘅積累咧，可以講係腐朽嘅，因為點解咧？佢係其實係作為日本嘅殖民地嘅一種畸形嘅生長嚟嘅。但係到咗呢度咧，咁你要完全立足於一片虛無之中。繼續出發咧，就好似一支射出去永遠唔會翻翻嚟嘅箭。 嗯， 咁佢當然又唔係一首勵志詩咁簡單喎。即係呢首呢支箭，佢本身都好痛苦嘅。啊，佢都會係帶住腐爛嘅痛楚，但甚至乎咧，佢會射到嘅呢個靶子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會流血嘅。 嚇，不過就最後尾都係講不要回來，不要回來。 咁其實可以睇到嗰一代人。啊！即係戰後嗰一代人嗰種宿命，同埋咧佢哋嗰種毅力嘅。咁我諗喺香港，我哋諗翻起都係咁樣嘅，即係五六十年代嘅香港人嚇、啊，即係你都冇辦法噶啦，你係一定要向前衝、向前捱咁。 係戰，最後咧，我哋要聽聽一縷輕煙。 一縷輕煙。高银任凭稻田里的草屑和干草腐烂，猛然衰老的父亲迈过干崖草的垄沟，仿佛大事临头，他在上面划火柴，这是盐霜缓缓融化的时刻，轻烟袅袅勃勃地升起，降落五风十雨的天空，若无其事地蔚蓝而又青春。看吧，谁也比不上天地间的距离，升起一缕轻烟，建立一个国家。总之，父亲好像不久于人世了，已经无物可烧，烟雾渐渐无力。父亲继承祖父，我继承父亲，五千年来农事代代相传，明年后年弯腰插秧的日子，那个夜晚蛙鸣将充满整个村庄。 一缕轻烟就是高银的作品。 一缕轻烟是一首很贴心的作品，可以说是。即为什么高银会成为一个所谓的韩国国民诗人呢？你会看到他即使一首这十几行的诗写他的父亲，你感觉上他是写紧安慰紧整个韩国的这些平民普通人。他这五千年来农事代代相传，这种继承的传达，其实在现在的南韩你都会看到这件事是他国家很珍惜的一件事。我都之前都看过一些韩国的明星，他会去帮一些农村的文化去做宣传啦，同埋呢他们很重视一些手工艺的保存啊传承那些东西。咁这个比如跟中国跟香港比呢就很明显啦，即是人家是几咁重视啦。咁、其实这首诗里面你看到即是他的父亲其实已经是就来过身啦喺嗰度，但系咧佢入边咧，最后佢就好似一缕烟咁样飘下飘下咧，为咗咧最后嘅日子咧，佢话过完晒呢啲冬天春天之后咧，蛙鸣咧又会响晒，即系到咗夏天嘅时候，呢、这个国家又会充满晒生机。 呢首诗令我谂起咧，就真系呢个世贸会议当中嘅韩国农民。 系啊系啊，即系呢个民族真系好奇怪吓。有时我唔系咁中意睇韩剧嘅，我觉得韩剧好似有时候好煽情啊， 好婆妈。 系啊，婆妈又即系有时系咁搞喊人， 催泪。 系啦，催泪或者吹笑啦都有啦。咁但系你去到呢啲人嘅时候，当你接触佢嘅反世贸嘅时候，我都有接触啲韩国农民，即系觉得佢哋好诚恳啊，就好似高银嘅诗咁样吓，同埋咧佢系好执着嘅，韩国人好执着，自己信奉嘅嘢佢就一定要争取落去，付出生命都真系在所不惜。咁当然除咗政治斗争，仲有呢样嘢就系话传承呢样嘢啦。 系会唔会呢？首先我哋就睇到即系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国民诗人咧？ 系啊，即系国民诗人，你有责任噶。如果大家咁推崇你，你嘅责任，你有时系好似古代嘅诗人咁样，比如屈原，咁佢有责任咧，系帮个国家招魂嘅。 啊，即係好似無私咁樣嘅一個詩人。咁，當然啦，大多數嘅詩人咧都係為自己鍾意嘅人，或者為自己嘅家人，或者為自己崇拜嘅人招魂嚇。咁，但係咧，去到佢呢個層面嘅詩人咧，咁佢係為一個國家。咁比如佢入邊，佢將升起一縷青煙同埋建立一個國家並列啊。其實一個國家嘅建立對於佢嚟講，就係呢啲青蛙重新鳴叫咁樣，其實係好自然而然嘅事，就唔係話一種民族主義嗰種叫囂，就話我要打要殺咁樣嗰種嘢， 好大自然 啊，係啊，好順應天命咁樣成首詩嘅感覺。 系呢首就系一缕青烟啊，同埋我哋今集就介绍咗高银嘅作品，但系其实佢仲有另外一啲风格嘅诗。 系另外一啲风格，其实就好似我头先提到嘅《万人谱》呢一类诗，其实系佢后嚟更广为人知嘅诗。咁我哋下一集会介绍。 好，下一集再继续介绍韩国诗人高银嘅作品。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